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个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钱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的故事。乾隆啊，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享年最高的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实际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同时呢，乾隆又是民间传闻最多、被文艺作品演绎最多和官方文献记载疑点最多的皇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徐徐到来话北京。今天呢，我的长篇单口相声《君臣斗智》将继续在咱们徐徐到来话北京节目中独家首播。今天要说的是第十七回，智参乾隆。在民间呀，乾隆的传说是最多。那么在历史文献中呢，有关乾隆皇帝的故事也不少。今天我就跟您说一个乾隆皇帝眼花提错字儿的故事。这个《退省卢笔记》呀，是近代文人孙家镇所写的一个记载晚清以至民国初期的文坛掌故啊、坊间逸闻呐、社会风习呀、这种史料性的笔札，就是札记。那在这部《退省卢笔记》卷上中记载，这个乾隆啊，南巡到镇江，住在了金山寺。相传呢，方丈某僧，就是这和尚，是方丈。有一天呢，随同着乾隆到江边散步。哎呀，乾隆一瞧镇江这个地方呢，那是最繁华呀，江面上往来不断，全是各种各样的船，热闹。回头跟方丈就开玩笑，你知道这个江上有几艘船吗？你说这方丈怎么回答？人家方丈很从容，哦，两艘。乾隆一听，两艘，这江上船只往来啊，秘密如织啊，怎么可能只有两艘啊？方丈一听，哎，一艘为名，一艘为利呀，名利之外，并无他舟。就这么多人，这么多船，就是为名为利。哎，乾隆一听，好啊，啊，这不但你说的好，还有点哲学意味呢。那么沿着江边往前走呢，就走到了寺门外了。乾隆啊，一时手痒，他就爱到处题词啊。他一想，我呀，在照壁上，我给你们提一个匾额，那和尚们当然高兴了。提匾提什么词儿啊？这词不用乾隆自个儿想，哎，随驾带着词臣，他们想好了四个字儿，进呈给乾隆，写的是江天一览。览呢，就是展览的览，那意思江天这么大，我一眼全能给他看见。可乾隆呢，一时眼花呀，没看清楚，他误以为是江天一觉。觉是什么呢？就是睡觉那觉字儿，他跟那览字儿不是挺像的吗？当时也没问，随手就写上了 江天一绝，群臣们一见，哎呦，这怎么回事儿啊？皇上怎么写成这样了？这皇上自个儿也不知怎么回事儿啊？怎么了？怎么都愣了？这个时候啊，还是这方丈出来打圆场了，说红尘中人呐，苦于枉觉，就是不觉悟。果能览此江山，心头一绝，即佛世所谓悟之一指也。就是你这老百姓啊，都是为名来为利往的，啊，都不觉，就是不悟。你要能看这江天的美景呢，你要是能一下顿悟了呢，觉悟了呢，哎，那不就成佛了吗？所以江天一绝，写得好，写得好啊。乾隆明知道是自个儿写错了，大臣们明知道乾隆是看错了，可和尚这么一解释呢，嗯，还挺好。这个乾隆这个错误，据说呀，犯这种错犯的不少。比方说西川，刘备入西川嘛，乾隆呢看错了，把人上面那横啊给取消了，写成了四川了。还有那个许树官，本是虎树官，就是三点水一个许字，写错了，没写三点水，可他是皇上啊，哎，皇上就皇上吧，因错就错。所以呢，据说这个四川就是这么来的。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啊，现在普遍的说法，为什么叫四川呀？就是四川，哎，就是东川、西川、南川、北川，四川，所以叫四川啊，这都是各种说法。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画北京。 北京的故事，刚才啊就是一段民间传说，乾隆皇帝眼花提错字。那下边呢就该听我说的单口相声君臣斗智了。那今天呢咱们是说第十七回致参乾隆的上半部分。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啊，这个法律的法字啊应该读三声，目前的标准读音是三声。但是过去呢这个字呢是读四声，法律，法国，在我国台湾呢这字现在还是读四声。那么我们著名的相声大师刘宝瑞先生他留下来的经典的录音也是读四声，法律。那么我们这次呢也特地读成了四声。那么第一呢这是读古音，第二呢是向我们的留下录音的刘宝瑞老先生致敬。那么请您呢一定多多注意，这个字现在标准读音应该读三声。那下边呢咱们就开始听相声。刘墉上殿要去参皇上去，可再说乾隆皇帝呢，还觉着今天没什么事儿啊，四海安定，上的这个折子片啊也少，喝挺高兴，还说没事了，我回去呢。他哪知道今儿个他要倒霉呀、啊，就听见那嚷嚷：“刘墉有本！”呵，乾隆心说：“刘三本儿哎，嗯，每天没有别人的份儿，老是你的啊。”没事你老上我这儿有本有本有什么本啊你。皇上一生气可就暗下决心了。今天呢不论你是参文参武讨赏封官啊什么事儿，我一概不准，我就给你来个没面子，我就让你下不来台。我要不让你知道我是皇上，你成天就跟我这捣不清的乱。选刘墉随旨上殿啊，刘墉随旨上殿。小太监这么一宣，刘墉呢跟着小太监来到品级台前，往这一跪：“臣刘墉见驾，参见吾皇万岁，万寿无疆。”乾隆一瞧刘墉就觉着烦，我说刘墉，今见朕宫又有何奏章啊？嗯，我说你是讨赏啊还是参人呢？是我们文官贪了赃了还是我们武将受了贿了？嗯， 今儿你这憋着参谁呢？刀啊，就怕对了鞘。其实呢，这朝房怎么打赌，皇上不知道。但是刘墉心里有鬼啊，一听这话，哎呦，害怕了。为什么？皇上直接问他：“你今儿憋着参谁呀？”怎么感觉是皇上跟和珅商量好喽，一块下套啊？合着伙的，他们俩打算啊，把我这帽子摘喽，把我这脑袋给摘喽。我进朝房的时候，和珅就问我是参文啊，是参武啊，是憋着参谁？怎么上了殿了，皇上也问这一套啊？我留点神得了，我先拿话呀，把他稳住，说启奏我主万岁，微臣今日上殿，一不参文，二不参武，只皆因微臣有一事不明，要在我主驾前领教一二。嘿，乾隆一听就没了，为什么？大清国谁不知道刘墉有学问呢？可是他呢，有不明白的事儿，得找我来。嘿嘿，那不说明我比他强吗？哎，你说这也对呀。平民老百姓有什么事儿不知道怎么办呢？得问念书的。啊，念书的有事儿不知道了怎么办呀？就得问官。那小官不知道怎么办？问大官啊。这刘墉已经当朝一品，位列三台了，他当这么大的官，这么大的学问还不知道，他怎么办呢？哎，也只有问皇上我了。心里一高兴，你这乾隆啊还要多说几句，这一多说呢，那就快倒霉了。我说刘墉，你有一事不明啊，你这么大学问还有一事不明吗？没关系，哪点不知道问朕，朕我告诉你。是启奏我主万岁，有一条大清律臣不明白，特来请教。大清律就是大清国的法律，有这么一条我不明白。说现在话吧，这法律条文是看得懂，但是怎么解释这法律，我解释不清楚，您得给我解释解释。乾隆一听，嗨，难得啊，你还是个左都御史言官，大清律会有一条不明白啊？哪条不明白啊？没关系，我乾隆那意思就是哪条不明白我告诉你。这告诉俩字儿啊还没说出来呢，就刚说了一个我字儿，一琢磨不对劲儿。大清律他不明白，不能吧，他爸爸做右都御史，他做左都御史啊，御史指着参人吃饭，参文参武，那凭什么参人家？那就因为人家触犯了法律，违背了法律，那都是熟读大清律，说选点那律条都能背下来呀，打小接触的就是这个，干这么些年活，上这么些年班啊，用的就是这个，他会不明白？这是打脖子后边过来的吧？啊，想绕到我一下吧？我不能上这个当。乾隆明白了，可这话也说出去了，说出去是说出去了，他半道拐弯了。大清律不明白，哪条不明白啊？我也不明白。刘墉一听，你也不明白，有这么说话的吗？啊，你不明白，你不明白不成啊？你不明白，那我怎么参你呀？我不参你啊，朝房那儿我还搁个老师呢，我得给他磕头啊，那哪成啊？这要换谁，一听人乾隆说了我也不明白，这明摆着就不爱跟你说话了，那怎么办？只能磕头下殿。刘墉有坏主意，那心里有底，心里说，我问你一句话，你要敢说不明白，哼，我刘墉我改姓。刘墉有这坏主意，真有。这是太凑巧了啊，臣不明白一条大清律，特来问君，想不到 君也不知，君臣皆不明白大清律。要这大清律干嘛用啊？万岁，传旨，把它废了吧。皇上说别去，别去，废了哪行啊？啊，大清律废了就没王法了，那不都乱了吗？那不是，那哪能废呀？不是，您也不明白，我也不明白，你要它没用啊，可不得废了吗？乾隆心说：行，罗锅真能给我磨啊！哦，我不明白都不成。乾隆也聪明啊，脑子一转有了。哦，你说君也不知，臣也不知，没关系，哈哈，现在有老师啊。啊，君臣都不知，那老师是谁？哎，乾隆回头叫小太监去，上库房里啊，慎刑司那库房里头，把大清律的版本给我搭来。哎，什么叫版本？说现在话吧，就好像是哎，这个最准确的这一版，把这个大清律给我搭来啊！哪条不明白，让他自个儿找。四个小太监一听这，啊，蹭蹭蹭蹭到库房里头，大清律一共十部啊，这么厚啊，楠木套上面刻仨字儿“大清律”，都给搭出来了。这是大清律的根儿，天下大清律都是从这儿出去的。哎呦，一瞧这个多年不开库啊，这上面土都老厚了，这么一倒腾啊，四个小太监呛得直咳嗽，心里说：呵，罗锅啊，没事给我们找事儿玩啊。这是十部大清律搭到太和殿，乾隆就说了：啊，刘墉，十部大清律啊都在这儿呢，哪条不明白你自个儿查。乾隆那意思，你自个儿查吧，查着那法律条文了，你还能不明白吗？你十步呢，你查去吧，对不对？待会儿你自个儿一烦，我不用轰你，你就直接说了啊，万岁，我查着了，行，没事了，你就下殿去了，这多好。刘墉真有那个坏主意，把大清律头一步打开，一边看呀，他一边念。头一条，谋反大逆，凌迟处死。什么意思呢？就是谋反，就是这个造反呀，这是大逆不道，这是最大的罪过。凌迟处死就是刀刀碎剐，剐罪，死都不让你好好死，得剐三天，哎，让你自个儿看着自个儿变成羊蝎子，最后再死。这是所有的这个法律啊，历代的法律第一条都是这个。那位说你查过吗？我也没查过，反正我估计是这意思。哎，对对，谋反大逆啊，凌迟处死啊，亲儿子害死亲父母，凌迟处死，亲侄子害死亲叔父，斩立决。什么叫斩立决？就是不用等秋后，现在就斩，这叫斩立决。说亲外甥害死亲娘舅，斩立决啊，等等等等吧。一口气儿，刘墉啊，念了40多条，还没翻篇呢。乾隆一瞧，嚯，他跟我这儿泡上了啊！念了40多条都没翻篇，您算算，那一本这么厚，这么厚，十部都念完了，都念完了，后个也念不完啊！这个，嘿，他又跪在这儿跟我这儿抠砖缝呢啊！上回他参河南巡抚18款，就参那18条罪状，在这儿跪了1天0多半宿，啊，弄得我4更天我才回去，5更天我又出来了。今儿这十部，那比那18款多呀！哎呦，我也甭回去了，咱们就连轴转吧。这，哎呀，这，你说这个刘墉啊，罗锅子，哎，皇上一想有主意，有什么主意？我不搭理你，对不对？我趴到龙书案上装睡觉，你念着念着呢，听不见动静了，你就得偷眼瞧瞧，一看呀，哎，我睡着了，反正你不敢过来扒拉我了呀，你过来一扒拉我啊，嘿嘿，别睡了，起来，这叫惊驾，你甭说过来扒拉我，往起一站，那就有罪。啊，没有我的旨意，无故行动，有意刺王杀驾， 你活得了吗？嗯。乾隆呢，拿手一煮脑袋，在龙书案上就这歪着了。过一会儿啊，哎，做的还挺真，就跟真是演戏似的啊。这脑袋顺着这个小臂啊，往下这么一出溜，顺势就趴在龙书案上，就睡了。刘墉可不知道啊，啊，他那跪着，低着头往下念呢。念完一篇一翻篇，再接着念，念了200多条。他为什么念呀？他就为让乾隆啊搭句茬儿，只要搭句茬儿了，哎，逮着这话头了，就能接着往下说话了。这不是绕着弯子得参他呀，明着参那不成，上殿榜君以小犯上，知法犯法，灭门九族，刨坟掘墓，挫骨扬灰，那受得了吗？就得拐弯抹角，画里找画，画搭画，画赶画，瞅机会才能把乾隆给弄在套里呢。可这都念了200多条了啊，说现在话这得40多分钟啊，乾隆老不搭茬儿。刘墉一琢磨，这怎么回事啊？这是啊，他念着念着啊，他把这书啊，这不挺大一版吗，给立起来。哎，干嘛立着念？放在地下念，老得低着头，低着头呢就看不见上面啊。把这一立起来呢，他可以偷眼看乾隆，斜着眼这么一瞧，哟呵，皇上真行啊，你睡了啊？我这白念，我念小太监听啊，你睡了不成啊？你睡了听不见不搭茬，我怎么参你啊？不成，我得想办法把你弄醒了。那肯定不能我站起来扒拉你去，那是不成。嗯，哎，这样我呀接着念这大清律的律条，我这句话出口，你要是不行，我不叫刘三本。 音节跃动，描绘市井风情，声腔抑扬，勾勒精华美景，弹板丝弦，韵律悠扬，听徐德亮演唱《北京小曲》。 徐徐到来话北京，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下边呢，《北京小曲》，咱们呀给大家伙唱一个插曲，叫《蓝》，赞兰花的蓝，但是可没有蓝字，整个的一个插曲都是说的兰花，梅兰竹菊嘛，四君子之一，王者之乡，孔子称扬。哎，孔子曾经说这个兰花是王者之乡，那怎么好呢？咱们来听听这个插曲。三弦伴奏是李建书老师，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秋来人作友人。